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英超。 斯班塞向后仰，沮丧地说：“我们想挽救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因为他所能创造的远比他之前产出的要好得多。有些环节出了问题，我这一次来他都不愿意见我。我明白，听起来我们更需要一个精神病医生。维德夫人不同意，她确信她丈夫精神正常。但是有些事情令她担心的要命，比如背后可能有一个勒索者。维德夫妇已经结婚5年了，有可能过去的事情让维德心神不安，甚至更可能，当然这只是一个疯狂的猜想，维德在一场重大事故后肇事逃逸，把柄落在别人的手中。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想知道，而且愿意付钱去摆平这个麻烦。如果只是身体问题，那没什么可说的，那如果不是，一定有个答案。在这期间，维德夫人需要被保护，维德先生下次发作的时候没准会杀了他。第二轮酒送来了，我没有碰我的那份，而是看着他一口吞下了大半杯。我点燃了一根烟，盯着他看。我说：“你不是想找个侦探，你是想找一个魔法师。我有什么用？就算我碰巧事发时在场，而且能搞定他的话，我可能也只是把他揍昏，然后弄上床。但我必须在场，而这是1%的概率，你知道。”斯班塞说：“他和你个头差不多，但是他的身体差得多，而且你可以一直在场。”“哼，那可未必，而且醉汉们都很狡猾，他们肯定会选一个我不在的时候纵酒狂欢。你要知道，我可不是在市场上讨工作的男护士。”“男护士没有什么用，罗杰维德也不会接受一个男护士。他是一个很有才的家伙，但是失去了控制力。他写给傻瓜们看的垃圾文章赚了太多钱。不过对于作家来说，那唯一的救赎就是写作呀。如果他的脑子里还有点好东西的话，终究都是得写出来的。”我疲惫地说：“好吧，我买他的账。他太棒了，凯斯，也太危险了。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想借酒浇愁，但是，这不属于我的业务范围，斯班塞先生。”“我懂了。”他看了看腕表，担忧的眉头紧锁，一张脸看起来显得更小更苍老了。“好吧，我总得试试嘛。”他伸手去够他的公文包，我看着对面的金发女郎，她正准备离开，白发服务生正弯腰为她结账，女郎一边付钱一边冲她温柔一笑。他看起来好像是跟上帝握过手一样。女郎为嘴唇补了点妆，戴上了白色的过腕手套。服务生把桌子拖过了半间屋子，好让女郎有足够的空间闲步离开。我瞥了一眼斯班塞，他低头皱眉看着桌边的空玻璃杯，公文包放在膝盖上。我说：“这样吧，我会去看看这个家伙，试试深浅。如果你想要我去的话，我和他妻子谈谈，但是我猜他会把我扔出他们家的。”另一个声音回答：“不，马洛先生，我不认为他会这么做。正相反，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你。”我抬起头，被一双紫色的眸子深深地吸引。女郎站在桌子的另一端， 我想起身，脚却卡在了座位里，只好别扭地斜靠着隔间的后壁。请不用起身。女郎的声音宛如用来勾勒夏日云朵的软毛画笔一样。她接着说，我知道我欠你一个道歉，但先观察你再亮明身份，对于我来说好像很重要。你好，我是艾琳威的。斯班塞暴躁地说，他不感兴趣，艾琳。他嫣然一笑说道，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努力镇定下来，重心不稳地站着，大张着嘴喘气，像极了一个天真的女毕业生。女郎可真美，近看简直让人无力招架。我没说我不感兴趣，维德夫人，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恐怕帮不上忙，让我尝试可能是一个大错，可能会后患无穷。维德夫人现在变得非常严肃，笑容也消失了。她说，你的结论下得太早，你不能以人的行为来判断人，如果你非要下结论的话，你也是应该依照他们的本性。我含糊地点了点头，因为这就是我对特里·伦诺科斯的看法。从事实层面来看，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除了他在伞兵坑里的转瞬即逝的壮举。如果门涅德斯讲的是实话，但事实绝不是故事的全部。他是一个让人无法讨厌的人，你一生中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人，能让你给出这样的评价呢？维德夫人轻轻地加了一句说，而且你得了解他们才能下结论。再见，毛罗先生，如果你改变主意。维德夫人快速打开手包，递给我一张名片，然后说，那么欢迎你过来。他朝斯班塞点点头，然后走了。我看着他走出酒吧，走进玻璃围城的餐厅副楼。他举手投足都很美。我看着他在通向酒店大堂的拱门下转弯，转弯时白色的布裙子裙角轻轻地翻起。然后我才放松下来，回到隔间里，抓起橙汁杜松子酒。斯潘塞盯着我，目光中有一丝凶狠。我说，表演得很不错嘛，可你也得偶尔看他一眼才对。那样梦幻般的女人在你对面坐了20分钟，你不可能都注意不到。我真傻，对吧？他努力挤出了一个笑容，但并不是真心的。他并不喜欢刚才我盯着威德夫人看的样子。人们对私家侦探有偏见，当你想到自己家有一个，休想让我去你家。无论如何，先再编一个故事再说。你也不至于让我相信任何人，不管是喝醉了还是清醒，会把那个美人推下楼梯，折断5根肋骨。他的脸通红，手紧紧抓着公文包。你觉得我是一个骗子？这有区别吗？你已经演了一出戏了，你自己有点迷上那位女士了，大概吧。嗯？他突然起身说，我不喜欢你的语气，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你，谢谢。不过忘掉刚才我们说的话，我认为这应该足够支付你的钟点费了。他往桌上扔了20块钱，外加一点小费给服务生。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低头瞪着我，他的眼睛明亮，满脸通红。他冷不丁地说，我结婚了，有4个孩子。哦，那恭喜啊。他的喉咙里快速发出了一阵响声，然后转身离开。他走得很快，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扭过头来。 我喝掉了剩下的酒，拿出香烟，抽出一根，放进嘴里点燃。老服务生上前来看着桌上的钱，他说： 您还需要什么吗，先生？ 不，这钱都是你的了。他慢慢地把钱拿起来说： 一共20元，先生，那位先生算错了。 我说：他知道，这些都是你的钱了。 我非常非常感谢，如果您确定的话，先生。 我非常确定。服务生频频点头，离开时看起来仍然十分的担忧。酒吧里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两个曲线玲珑、半真半假的处女，一面欢歌，一面挥手走过去。他们认识附近那个小隔间的两个浪荡子，空气中开始充斥着亲爱的呼声和深红色的指甲。我的胭脂抽了一半，毫无理由地皱起眉头，然后起身离开。我转身拿烟盒时，背后有东西撞了我一下。这正是我需要的。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位穿着满是褶子的牛津法兰绒裤子，咧着大嘴哗众取宠的家伙。他像一个大众情人般伸开双臂，露出18颗牙齿微笑，一看就像是一个从来不放过任何一单生意的家伙。我抓住他伸直的胳膊，一把把他给转了过来。 怎么了，老兄？走廊对您这种大人物来说还不够宽吗？ 他甩了甩胳膊，发起狠来。 老兄，别做梦了，我也许能替你卸掉个下巴。 你还能替洋基队守中外场，用法棍击出一个全垒打呢。对方握起厚实的拳头，我提醒他说：亲爱的，想一想你精心修过的指甲吧。他克制住情绪说： 你有病吧你，自作聪明，下回我再收拾你，等我没有那么多顾虑的时候。哼， 你的顾虑还能比现在更少吗？ 他咆哮道：走啊，快滚，再说一句废话你就得换假牙架了。 我向他咧嘴一笑说：哼，随时，小子，下一次准备一点有趣的对话。他的表情突然一变，然后笑起来说： 你的照片上过报纸啊，老兄？ 是啊，只有钉在邮局墙上的那种， 等着在罪犯指认相册里看到你。 他说着就走开了，还咧着嘴大笑。这种事儿很愚蠢，但可以摆脱一些内心的感受。我顺着副楼穿过酒店大厅来到正门口，在门里戴上太阳镜，直到上了自己的车，我才想起要看看艾琳威的给我的名片。跟正式名片不一样，它上面有住址、电话号码。罗杰·斯特恩斯威的夫人，咸谷路1247号，电话是咸谷5-6524。我对于咸谷太熟悉了，而且知道它变化很大。之前在入口处有警卫室和私人警力，湖上有一家赌场，还有50块一晚的应招女郎。自从赌场关停之后，低调的资本控制了这一带，这些钱把这儿变成了地块划分商的最爱。一个俱乐部拥有湖泊和湖前的土地，如果他们不欢迎你，你别想进入他们的地盘，它仅供内部人员独享。这里的独享是它最本质的含义，而不仅仅意味着昂贵。我和咸谷的关系就像腌小洋葱置于香蕉船一样，格格不入。霍华德·斯班塞在下午迟些时候给我打电话，他气过了头，想跟我道个歉，说他没有把情况处理好，问我三思之后是否改变主意。只有他要求我去，我才会去，否则的话我的想法没变。 好吧，我知道了，那假如有充沛的赏金呢？ 我不耐烦地说。 你想一下，斯班塞先生，你不能雇佣命运。如果威德夫人害怕那个家伙，他可以搬出去，那是他的问题。没有人可以24个小时保护他不受到自己丈夫的伤害，世界上都没有那种程度的保护。但是那不是你想要的，你想知道为什么，以及这个家伙发起疯来是个什么样子，并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他不再重犯。至少在他写完那本书之前。但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非常想写那本该死的书，他会暂时戒酒。该死的，你想要的太多了。对方说，这些问题彼此关联，那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懂了，对于你来说这种做法过于微妙。好吧，再见，我今晚飞回纽约了。再见，旅途顺利。他谢过我，然后挂断电话。我忘记告诉他，我把他那20块钱给了服务生。我本想回拨电话告知他这个事情，后来又觉得他已经足够悲惨了。我关闭了办公室，去往维克多，准备喝一杯螺丝锥子，就像特利在信中让我做的那样。我改了主意，觉得没有那么伤感，转而去了 Lori 酒吧，点了一杯 Martini， 上好的肋排和一份约克郡布丁。到家后，我打开电视看拳击赛，比赛不怎么地，这些舞蹈大师本该为阿瑟·莫里效力。他们东戳西戳，身体上下摇晃，假装失去平衡，没有一个人的拳头可以弄醒他打盹的奶奶。观众倒彩阵阵，裁判员击掌示意更多的动作，但是他们只是径自的摇摇摆摆，哆哆嗦嗦，时不时来一记绵软无力的左勾拳。我换到另外一个频道，再放犯罪剧，案件发生在一个衣橱里，演员面孔疲惫又烂俗丑陋，对话也是烂俗，就是那种连字母组合都不会用的剧本。一个侦探被他的黑人仆役反衬，来增加喜剧的效果，但其实他自己，哼，就已经十分可笑了。穿插其中的广告简直能让一只被圈在带刺铁丝网上的碎啤酒瓶堆上的山羊都感到反胃。我关掉了电视，拿出了一根长而清爽卷得紧实的香烟来抽。这个烟对我的喉咙十分的温和，它用上好的烟草制成，我也没注意是什么牌子的。当我正准备睡觉时，凶杀组的警长格林打电话给我。我想你可能想知道，他们几天前把你的朋友伦德科斯埋在了那个他去世的墨西哥小城，一名律师代表整个家庭参与了下葬。马洛，这一次你真是走运呐、啊！下次你要再想帮一个兄弟逃出国境，还是别费劲了。我问道，他的身上有多少弹孔？ 你问这个干嘛？ 格林大声狂吼，然后沉默了一阵，接着他过于谨慎地说， 一个，我应该说，通常情况下，这就足够把一个家伙的脑袋打开花了。那名律师会把他的一组指纹和兜里的东西带回来。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 有啊，但是你没法告诉我。我想知道是谁杀了伦德科斯的妻子。 妈的，格伦茨不是跟你说过了，他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自白吗？报纸是这么报道的，你不再看报了吗？ 哼，谢谢你打给我，警长，你人真好。 听着，马洛，如果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可笑的想法，如果你大肆谈论你的观点，你可能会吃不少的苦头。这个案子已经结案，盖棺定论了，你简直太他妈的走运了。事后从犯在本周可以犯5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当警察这么多年，深知人坐牢不见得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在法庭上看起来是什么样的。晚安。 他挂断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放下听筒，心想，一个良心不安的正直警察总是装得凶狠， 不正直的警察也是一样。其实，几乎人人如此，包括我在内。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那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殷超。 第二天早上门铃响的时候，我正把一只耳垂上的滑石粉擦干净。门一开，我望见了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这一次，维德夫人穿着棕色的衣服，围着一条樱桃焦色的围巾，没戴耳环和帽子。她看起来有一点苍白，但并不像被别人推下过楼梯的样子。他迟疑地对我笑了笑。我知道我不应该来打扰你，马洛先生，你可能连早饭都还没吃，但是我不太想去你的办公室，也不喜欢在电话里讨论私人的问题。 没问题，请进，韦德夫人，来杯咖啡吗？ 他走进客厅，坐在长沙发上，眼神茫然。他把放在大腿上的手提袋扶正，双脚并拢，有些过分的拘谨。我打开窗户，拉起百叶窗，把一个脏烟灰缸从他面前的鸡尾酒桌上拿走。谢谢你，请给我黑咖啡，不加糖。我走向厨房，在绿色金属托盘上铺了一张纸质餐巾。它看起来就像赛璐珞硬领一样廉价。我把它揉成了一团，又拿出了一张跟三角小餐巾配套的虚边衬布。这套餐饰跟大部分家具是一样的，是随房子出租的。我摆好两个沙漠玫瑰咖啡杯，倒满，把托盘端进客厅。维德夫人小抿一口说：“嗯，非常好喝。你煮的咖啡真好。上一次有人和我一起喝咖啡，还是在我进监狱之前。韦德夫人，我估计你知道我进过监狱吧？”他点了点头说：“嗯，当然。你被怀疑帮助他逃跑， 对不对？他们没怎么说，他们在他房间的便签本上发现了我的电话号码，问了我几个问题，我没有回答，主要是因为他们问问题的方式。但我不觉得你对这件事有兴趣。他小心地放下杯子，向后靠去，微笑地看着我。我向他递了一根烟，他说，我不抽烟，谢谢你。我当然感兴趣。我们的一个邻居认识伦诺科斯一家，他一定是精神失常了，他根本不像那种人。我填满了一个斗牛犬烟斗，并且点燃，说道，嗯，我也觉得他准是疯了。他在战争中严重受伤，不过他现在已经死了，一切都结束了。而且我不认为你来这儿是想谈这个吧。他缓缓地摇摇头说，他是你的朋友马洛先生，你一定有你自己坚持的想法，不会轻易改变。我压实了烟斗里面的烟草，又点了一遍。我一边不紧不慢地弄，一边隔着烟斗盯着他看。最后我说，听着，韦德夫人，我的意见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发生，最不可能犯罪的人犯下了最不可思议的罪行，善良的老妇人毒害了一家人，长相清秀的孩子们持枪抢劫，射杀无数，20年来毫无污点的银行经理长期侵吞公款，成功受欢迎，理应很幸福的小说家酗酒把老婆打得住院，我们对自己好朋友的行为动机都知之甚少。我本来以为这段话会让他怒火中烧，但是他只是紧闭双唇，眯起了眼睛。然后他说，霍华德·斯潘塞不应该告诉你这些，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懂得躲开他。那次以后，我学会绝不能去阻止一个喝醉的男人。你可能比我更清楚。我说，是啊，当然不能用口舌阻止他。假如你够幸运，力气又够大，有时可以阻止他伤害自己或别人，连这也要靠运气。他静静地伸手去端咖啡杯和托盘，他的手和他整个人一样迷人，指甲形状精心修剪并且打磨过，只涂了很淡的颜色。霍华德有没有告诉你这回他没见到我丈夫？嗯，他说了。韦德夫人喝完咖啡，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回托盘，他摆弄了一会儿咖啡时这才开枪，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他没有告诉你原因，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很喜欢霍华德，但是他支配欲太强，凡事都要管，自以为很有执行力。我等了等，什么也没说，又是一阵沉默。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视线移开，继续非常轻柔地说，我丈夫已经消失3天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来这儿是想让你帮我找到他，把他带回家。哦，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有一次他开车到了波特兰，病倒在一家酒店里，不得不请医生来解救。他开了那么远却没有出状况，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他3天低迷未尽。还有一次，他在一家长滩的土耳其浴室里，是那种由瑞典人经营并且提供结肠灌洗的地方。 最近一次是一家声誉不太好的私人疗养院，不到3周之前的事情。他也不告诉我疗养院在哪里，叫什么名字，只说他接受了一次治疗，并且已经康复。但是他面色惨白，虚弱无力。我只是瞥见了送他回家的男人，一个高大的小伙子，身着只有在舞台上或彩色音乐片中才能看得到的花哨牛仔服。他在车道上把洛姐放下，就马上倒车开走了。我说，那可能是一家度假牧场吧，有一些温顺的牛仔的每一分收入都用来买那种花哨的行头，女人为他们疯狂，他们就冲这个留在了那儿。维德夫人打开手提袋，拿出了一张折起来的纸，说，我给你带来一张500块钱的支票，马洛先生，你愿不愿意收下作为聘请定金？他把折起来的支票放在桌上，我看了一眼，但是没碰他。我问道，何必呢？你说他已经失踪3天了，让他完全清醒再灌点食物，得需要3-4天。他不会像以前那样回来吗？还是这回有什么不一样吗？再这样下去，他会承受不了，马洛先生，这会要他的命。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这不正常。我们结婚已经5年，罗姐一直酗酒，但是没有精神问题。现在有一个环节出了大问题，我要找到她。昨天晚上我连一个小时都没睡着。那么，你知道她为什么喝酒吗？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这个早上他似乎有点脆弱，但是绝不绝望。他咬着下嘴唇摇了摇头，除非是因为我。男人们会对他们的妻子日久生厌。我只是一个业余的心理学家，维德夫人，做侦探或多或少都要懂一点心理学。我觉得更可能的情况是他对自己写的东西日久生厌了吧。威德夫人安静地说，那也很有可能。我想所有的作家都逃不过这种魔咒。确实，他似乎无法完成正在写的书，但是他也不缺钱租房，不一定非要写完。我不认为那是充足的理由。那么你的先生清醒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威德夫人微笑着说，好吧，我可能有偏见，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真的。那他喝醉的时候呢？可怕，聪明，凶狠，残忍。当他自认为诙谐机智的时候，他只是卑鄙无耻。你没有提到他有暴力倾向。威德夫人抬起了那一双褐色的眉毛说，只有一次，马洛先生，那件事已经被小题大做了，我不可能告诉霍华德·斯班塞，是罗杰自己说的。我站起身来，在屋内绕圈。今天一定是一个大热天，其实已经非常热了。我关上了一扇窗户的百叶窗，挡住外面的阳光，然后直白地告诉他，我昨天下午在名人录里查过他，42岁，和你是初婚，没有孩子，家族来自新英格兰，曾经就读安杜福中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参战记录优良，写了12部厚厚的充斥着性和剑术的历史小说，这些见鬼的书每一本都上了畅销榜，他一定赚了不少钱。如果他不爱自己的老婆了，估计他会直接说出来要求离婚。如果他跟别的女人鬼混，你也大概会知道， 不管怎么样，他都没有必要通过酗酒来证明他心绪不佳。如果你们已经结婚五年，那么他结婚的时候是37岁。我敢说，那个时候大部分关于女人的知识他都已经知晓。我说的是大部分，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全部。我停顿了一下，看着他，他朝我微笑，我没有伤害他的感情，继续说。霍华德·斯班塞提出，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罗杰威的问题的根源是多年前的事情，在你们结婚之前，现在后遗症出现，对他的打击远非他能承受的。斯潘塞想到勒索，你有什么头绪吗？威德夫人缓缓地摇摇头说，你如果问我罗杰付一大笔钱给什么人，我会不会知道？答案是不，我不会知道，我不插手他的账本，他就算送出了大笔钱，我都不见得会知道。好吧，我不清楚威德先生的为人，也不知道他怎么应对敲竹杠的人。如果他性情暴烈，他可能拧断那个人的脖子。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如果会损害他的名望和职业生涯，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招来执法人员，他可能会花钱摆平，至少暂时会的。但是这样对我们没什么帮助。你希望找到他，你担心，不只是担心。那我该怎么找他呢？我不想要你的钱，威德夫人，反正现在不要。他又把手伸进手提袋，拿出了几张黄色的纸，看起来像折叠起来的信纸，有一页皱皱巴巴。他把纸展平递给我说，有一张是我在他的桌子上发现的，最近发现的，准确说是今天凌晨。我知道他一直在喝酒，并没有上楼。大概2点的时候，我下楼去看他是否安好，或者有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是否昏倒在楼梯上、沙发上或是哪儿，他就消失了。另一张纸在废纸篓里，更准确地说挂在废纸篓的沿边上，所以他没掉进去。我看了第一张纸，没有揉皱的那一张，有一小段击打出来的段落，没有其他的，上面写着，我不愿顾影自怜，也没什么人值得我去爱。罗杰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维德。另，这就是我为什么老写不完最后的大亨。这个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威德夫人？装腔作势罢了。他一直仰慕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他是自克勒律治以来最棒的酗酒作家。克勒律治还是一个瘾君子。请你注意看打印出来的这句话，清晰匀整，没有错误。嗯，我注意到了，大多数人喝醉的时候连名字都写不了了。我展开揉皱的那张纸，也是一个打字稿，也没有任何错误或凌乱之处。这一张写着，我不喜欢你 V 医生，但是现在只有你能救我。我还在看这张纸，一边听他说道，我不知道 V 医生，我们不认识任何 V 字开头的医生，我猜他经营罗杰上次去的那个地方。那个牛仔什么时候送他回来的？你丈夫没有提到任何名字，连地名也没有吗？他摇了摇头说，没有。我查过电话簿，姓氏以 V 打头的各类医生几十个，而且这可能不是他的姓氏。很可能他连个医生都不是。一个合法经营者会收取支票，但是一个江湖医生不会，因为可能会成为证据。那样的家伙绝不便宜， 食宿应该很贵，更别提什么针管的费用了。威德夫人一脸疑惑地说，什么针管？所有这些可疑的医生都在他们的客户身上用药，这是控制他们最简单的方法，让他们不省人事十一二个钟头，等他们醒来的时候就服服帖帖了。可是没有执照滥用麻醉药是会关进联邦监狱的，所以他们的收费奇高。 我明白了，罗姐可能有几百美金，她总是在抽屉里放那么多现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猜这是随意一个念头，现在那些钱都没了。 好的，我会试着去找 V 医生，我不知道怎么能找到，但是我会尽力。把支票拿走吧，威德夫人。 为什么？你不是理应？ 之后再说吧，谢谢。而且我想从威德先生手里拿到这笔钱，无论如何他不会喜欢我插手。 但如果他生病又无助， 他本来可以叫他自己的医生来，或者叫你叫，他没有这么做就意味着他不想这么做。威德夫人把支票装回手提袋里起身，她看起来凄凉而绝望，苦涩地说， 我们的医生拒绝受治他。 有成百上千的医生，威德夫人，任何一个都会立刻治疗他，大多数会持续治疗他一段时间。现在医疗行业竞争非常激烈。 好，我知道了。当然，你肯定是对的。 威德夫人慢慢走到门口，我跟着她打开了门。你本来可以自己叫医生来，为什么不呢？威德夫人脸正对着我，眼神明亮，好像有一丝泪光闪过。 因为我爱我的丈夫马洛先生，我为他不惜一切代价，但是我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每一次他喝多了几杯我就叫医生，那我会失去他。你不能像对待一个嗓子发炎的孩子一样对待一个成年男人。 如果他喝醉了，你是可以的，而且你最好这么做。威德夫人站得离我很近，我闻到了她的香水味儿，或者我以为闻到了，不是用喷嘴喷上去的，也许这只是夏天的缘故吧。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长的旅途，一路看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